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唉，好烦。唔系已经够咗钟啦，但系又 post 唔到嘢，好麻烦 啊！ 真系，系啊，好低能嘅啫，呕血。哦，喂，hello，唉，都唔方有人入嚟啦，呢、这个迟咗到，有冇人喺度咧？你估下，都有十几个。搞乜春？我食屎啦！我想 post 翻条 link 来嗰个。 我41分鐘前咧，Eric Ho 問你有冇奶 系啊，我就系睇到我先知。我根本就唔知今日星期四。等等先啊！哦，你揾到拎啊？哦，都仲有十几个，不过唔入嚟都正常嘅。 要翻工啊，有 听日要翻工嘅咩？ 阿伯，唔梗系要啦，听日27，唔系听日28号啊嘛。 哦，OK，咁啊，算啦，25个都讲下啦。 Jack Music MB 大力水手789。Hi, Ultraman 96, Hello, 恒宏，哇，乜咁嘢啊？恒宏，冇啊，大力水手789，黑色午夜 喂， ，Raymond Chung，仲以为今晚冇天，Not you，Hi Tam，Chan Simpson，Hello。 Hello，我都以为今晚冇，唔系，我都以为今晚唔系星期四，因为咧是咁的，因为成个假期咧都系要日日都要开工啊，咁一路开到26号，哇，25号，26号就唔使开工，点知又好忙啦，屋企人入咗医院啦，各样啲时间。都真系适应唔到啊！因为突然间又虽然冇唔使翻工，即系做完晒啲嘢，不过屋企有嘢做啦，同埋之前走数啊，因为有啲后期未整好咧，咁就不停咁样，今日全日都系赶啲嘢俾人赶赶下，赶到唔记得咗几多点同唔记得咗星期几，咁咧阿监制咧又唔喺度啊，咁啊出咗去，咁咧就冇人提我而家系几时。咁头先有位叫 Eric 嘅留咗言俾我咧，就话咩今晚冇 live，我先知道今日系星期四，即系论尽。咁啊，变咗星期五啦，而家系咪？有啲星话有冇唔平衡啊？嗰啲啊，各样啊，请问先后啊，咁嗰啲啊，我晚饭都未食啊，因为要赶剪嘢同埋赶执相俾人。系咯，食啲嘢先。咩意思啊？呢位刺猬 Inokuma，阿 Simpson Chan 系咪你上次嚟过啊？有啲叻啊，边个话？ Richard 曾老，从为今晚冇 Twain Puma 探长1811楼上住未？Ultraman 数96有点叻， 系啊，有点叻过呢啲啊？ 就解決唔到嘅，反而唔相信賴聲，就可以褪下褪下嘅。阿徐明今日翻咗工系嘛，都要。Nick Yu 系咪新嚟嘅 ？Hello。 莫只哈比人老探好 ，Hello， 去 Wayne Kilmer， 你我系楼上 Jimmy 啊。 即系点啊？楼上你系楼上 Jimmy？ 边个 Jimmy 啊？我见唔到楼上阿 Jimmy 啊！我真系唔知佢讲乜喎。哦，楼上实体楼上嘅 Jimmy， 我明白。都系十几楼嘅 Jimmy， 因为咧啲人喺呢度留言咧。楼上讲紧啲咩，佢都话楼上嘛，而家明啊，终于 get 到啊！喂，你个朵叫做 T Y In No Kuma， 明白？我等我食埋呢几条肠先，好快。你留言啦，喂，我 唔使饮啲咩？ 我有茶饮紧。我想讲阿波饮cream soda 都好。咁啊，讲想讲下琴晚咧，有个类似网聚嘅饭局咧，都几好玩嘅。唔该。想问多大家一样嘢，嗱，但冇识可能会知，你知人类嘅脾脏系嚟做咩嘅咧？脾脏系咪好紧要嘅咧？同埋有冇致命嘅咧？如果有啲事嘅话，又或者割咗个皮会唔会死嘅咧？就是、胡龙啊，唔好意思啊，新嚟嗰啲啱啱入嚟，喂小明，系咁嘅，我其实直头唔记得咗今日系星期四 啊。小明坐火车 ，Hello 各位好。 哦，脾系免疫嘅，系掌管，唔大镬。 Ultraman 数96 I mean 唔对嘴 ，sorry。去完 Vegas 又铺草皮，翻嚟做 Donkey。 啊，你又 happy 啦，成日都去玩 Vegas 都有草皮铺嘅，原来。好啊，施比受更有福啊。喂 ，Hello Rachel。 Vegas 佢真系赌钱 系 嘛？去输咗啊？ 哦，系咯 ，Vegas 系咪即系啊铺草皮系咪即系即系输钱啊？我又跑馬先係鋪草皮添。 Richard Tung 唔好食豬肉腸。Max Low 港幣100元。報道 Ultraman 數96。Plan Chris Knock You 之前有嚟過 Say Hi， 平時聽重温多。咁啱你今日遲開先入到來。 哦，咁樣。 Kevin Lee 點睇日本自駕遊啊？支持這種旅遊方式嗎？紅紅。生酮可以食肠，肠入面主要成分唔系粉。 唔知啊，左伯伯。嗱，呢鲜肉肠啦，监制话，同埋呢啲唔系同呢个猪瘟冇关嘅，应该，因为制造香肠嘅日期又唔系呢一排噶啦，咁有都冇办法啦，煮熟啲咯。咁嗰啲厨师肠可能有好多系粉嘅，咁呢啲所谓鲜肉肠咧个成分应该系 好低噶， 好少粉。 哦， 咁啲油都好咸啊！ 佢 本身，喂 Max Low， 多谢 Max Low 有 Super Chat 啊！ 多谢。 咁样仲， 我用油先俾你 咯。哇，正喎！喂，一系咪唔对嘴都好劲啊？几多秒啊？ 我睇下。 嗯。好，试下波打，帮手睇下争几远。三、二、一。吓、啊，都系啲声快啲啊！嗱，睇下啲声快啲话， 声快啲啫。哇，越来越严重喎、哦！上次声一个咯，三二一，再睇睇，唔该。真系攞命啊！次次都唔同。 Keep waiting, Puma. 你问埋人，成人冇咗个皮唔会死，只会好易病，好易发烧。Keep waiting, Puma. 问啱人，小明坐火车正常，健康的血细胞会顺利通过脾脏而继续在血液外运行全身，不能通过测试的血细胞会被巨噬细胞 macrophages 分解。脾脏会将血细胞内有用的元素，例如红血球的铁质储藏，运往骨髓循环作用，制造血红素 hemoglobin ultramax 数96，要掉快900以上。 哇！喂，多谢小明坐火车，即系快啊啲料。咁我点解讲个皮咧？啊，不过搞掂个秒数先啦。哇，搞九百，佢都仲争秒几啊？咩玩法咧？搞一千啦！三二一。好麻烦啊！真系，以前咧三百几就得噶啦，但系唔知点解一阵系咪越嚟越远咧？ 唔系啊，而家声又慢咗啦。 声又慢咗啊？ 系啊。 哦，好烦。咁之前咧？ 之前好似好啲喎，反而。 哦，咁可能你睇错咗，声快咗，声慢咗系嘛？三二一，而家又点咧？最 update。好、啊，嗯，好烦啊！三二一，我又真系好味。而家。三、二、一，吓、啊、过千噶咯？点噶？OK， 三、二、一。而家点咧？千一噶啦噃， 小明坐火车一几秒，行行升快好多、哦。Ultramax 数96，升慢。小明坐火车半秒 ，Not you， 港币15元。 喂 ，thank you。 行行，而家升慢。小明坐火车都系慢。小明坐火车。好似好好食咁，红红慢慢慢。 呢只猪肉肠又好食，边度出噶喂？边度出啊？ 红红好少少 ，keep waiting cure。中医解说，百病归脾虚，冇咗个脾就会易病，因脾主宰免疫力。 嗯， 小明坐火车仍然慢，还有吱吱声大了添。 什么都没搞到之下突然间大声了呢，我真的没得，我没得救啊这件事。那我所有的抽气啊都熄晒的了。吱吱声的不知道怎么来。我自己听一下先。不要说 feedback, 费事。喂，咁呢，因为我上个礼拜我唔知病咗未呢，有啲咁多病嘅原因呢，就係有个贵客上嚟係咁放菌咁硬食咗佢几嘢。咁跟住开始呢就唔舒服㗎啦。咁呢但係一日就好返嘅，其实已经开到工啦。咁点知开完工之后呢又要唞两日。咁呢就一路瞓啦，諗住瞓好啲精神第日又开工咁样啦。即是那個 break 那天呢就真的得閒死不得閒病，開工那天他那麼精神，一放假呢又病啦。那那種病法呢跟以往的感冒完全不同的，因為以往的感冒呢都是個呼吸系統啦，上呼吸道啦，主要就發炎啦那些，因為現在很少發炎的關係呢就不會這樣病的啦。那不知為什麼轉到個腸胃道啦，又个胃成日隐隐作痛啦，即系其实佢又唔可以讲个胃，即系似胃痛，但系其实我就唔知边度痛嘅。咁点知咧，即系好广泛嘅，即系成个胃个腹腔对上咧好痛，即系隐隐痛，你又讲唔到边度痛，总之令你冇胃口。咁我嗰两日咧就食好少嘢，一日食一餐，去开工又唔会冇精神。唔知咩事，即係總之瞓就瞓得唔好，瞓瞓下醒咁嗰啲呢，即係總之有啲問題啦。咁點知去到前晚呢，呢、這個肋骨底下同個胃同一個 level 嘅高度呢，赤痛咗五六下呢，痛到醒咗，即係刺痛啊。我哋話膽石嗰啲啦，因為好痛㗎嘛。咁但係後來我睇返個人體地圖呢，呢邊嘅肋骨呢是脾臟應該是不是？但冇識，如果你熟，我因為我睇翻嗰個人體地圖咧，嗰、那個位置就係一個脾臟嚟嘅。咁但係從來都冇試過咁樣痛法。咁嗰下半夜痛咧，係單獨即係個別例子嚟嘅，即係痛完一夜，即係跟住冇痛啦。咁但係咧，原來咧嗰、那個位咧，即係可能我成日都感受唔到喺边度出事，所以咧去到嗰个钟数嗰个 moment 就突然间痛咗五六下俾我，跟住痛五六下之后咧，又完全冇痛到咯。咁我嗰下之后咧，我就locate 到喺呢度痛咯，即系而家个肋骨，我谂第四五格肋骨嘅里面咯。咁啱有人话咧个脾脏就喺个胃后面，咁。是不是那个痛呢，那个肋骨底下四五格是不是真的脾脏呢，因为我看地图见到的呢，那我实际上那里是哪里我又不知道。那跟住那里痛完之后呢瞓醒就没痛了。那但是之后痛完那朝开完工之后有回胃口，直到现在都有胃口的。那好像什么事都没有。那这个警号不知道想怎样。那所以问一问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我同 Keto 打日子有关呢， Richard Tung， 脾脏和胃是否一样 ？Keyway and Kuma， 脾系胃后面。莫库，大家好。 脾脏和胰脏唔同噶系嘛？应该胰脏系分泌胰岛素噶嘛？好似唔系一个地方应该。啊，会不会因为我部机呢过緊一啲好大嘅 file 嘅关系呢，就令到佢慢咗呢，等我睇睇先。有可能喎、哦。嗱、啊、我试下而家过 file 嗰啲嘢过晒啦。咁我试下清埋个垃圾桶，睇下会唔会啲速度正常返先。娜娜好吵啊， 可能想上去 坐，唔该，冇咁开心啦，边有得俾你上啊？ 想想大咗你。好笑啊。睇下抌晒垃圾未先。抌垃圾就冇关，但过緊嘢应该有关。喂，咁啊再帮手睇睇而家有冇快返。三二一。呢个电脑真係好旧啦已经。咁所以会系时候换㗎啦。如果得嘅话。吓、啊、移撞喺鸡心度係呀冇错。Steve Jobs 死系移撞定食系皮呀、啊。 Two way in a tumor, 而系中间鸡心嗰个位 ,Steve Jobs 死嗰隻。 哦即系移撞啦。冇人解答到我。喂咁琴日呢讲下琴日先啦，讲下琴日经历都几个人嘅。唔知道有冇、去嗰一间叫武士嘅居酒屋呢大家。咁武士嗰老板呢係曾经我嗰陣时游走时代嘅时候其中上过嚟一个嘉宾嚟嘅。咁、那个嘉宾好突出嘅、那个性格同埋造型都。咁好牛精嘅，又即係充满武士精神嘅。行利敦道又唔着鞋嘅，咁嗰啲总之劲啦係咪。咁呢即係耐冇见佢，其实我哋嘅基础呢就只係嗰陣时喺佔旺角嘅时候企下企下坐下坐下傾下偈咁樣。咁但係之后嗰几年呢都冇乜瓜葛㗎，即係大家都挂住大家嘅，因为曾经喺嗰度即係都比较深入嘅認識。咁但係冇话题㗎啦嘛几年。咁见到面呢諗住揸一杯酒傾下偈呢，我真係明白到呢，我咪成日讲曾经有一次去广州嗰度拍戏呢，个灯光师约咗去舅父喺个酒店 lobby 度等，佢哋嗰种之间嗰种关系呢同埋感情呢係即係非文字形容到嘅。咁嗰次就嗰个灯光师同埋嗰个舅父呢喺个 lobby 度等呢，阿舅父食緊支烟咁样。咁啊灯光师呢就啱啱 check in 完呢就走埋去，大家个对白正啊屌你老尾咁样。屌老尾嗨咁样。即係两条友呢不停咁样讲呢个对白十几次咁样。咁跟住行咗去啦。咁我觉得啊，我当时觉得好好笑啦当然。但係呢我琴日见到阿伟嗰个感觉都有少少。即係总之有一飲啦咁样。即係佢又请我飲酒。整一支大吟酿咁样，琴日饮得算好多酒，即系饮完酒个身体好似好过之前添，唔知系咪即系啱啱病尾就啱啱好翻啦。因为以往咧，我饮红酒咧试过濑嘢咧，因为我嗰阵时 keto 冇几耐咧，唔饮得红酒，即系唔饮得有好多糖分嘅酒啦。哇，饮两杯已经冧到咧，又呕唔出，又企都企冇力咁样。咁但係竟然飲嗰啲實啤呢係 ok 喎，又越飲越多喎。咁啊監製飲得多我啦後咪。咁呢 ok 喎原來咁呢啲。不過呢飲內都有糖味呢，咁我擔心破糖啫。咁但係飲完之後個身體嘅感覺呢又唔頭痛唔性喎。因為飲完酒第二朝好大鑊㗎嘛。咁所以飲嗰啲飲實啤係 ok 喎原來。即係嗰個大能量。喂，有冇人話俾我聽而家有冇快返啦？三二一。因為個電腦停止咗抄嘢。咁琴日有陶君衡啦、金英啦，嗰啲阿索罗 B 啊，咁嗰啲即系花生台嗰啲中流砥柱啦。咁有李永达啦，嗰啲咯，即系佢哋有份做节目嗰啲咯，慢好多啊！咁不如执咗佢啦，因为咧其实最有效嘅方法咧就是、restart 个 app 啊。咁但系唔敢担保 restart 有咩嘢发生。唔知道会变咗两集啊咁成即係两个花牛啊咁就论尽啦。慢好多添啊仲死啦。 喂，咁啊冇办法啦，算啦，你听住声先啦，唔好睇画面啦，唯有。咁、那个画面影住只猫，你咪睇唔到个口喐咯。画面快，声音慢啊！哈，果然系估中咗啦，因为头先抄紧嘢，咁啊又要教翻还原翻啦，睇嚟。咁又发现咗少少嘢啦，原来部机抄紧嘢咧。是会咁样嘅，是会越拖越慢嘅。好，等我试下还原翻正话。嗱，好重要嘅试验啊！三、二、一，好烦啊，拍都拍到手痛。点啊？差不多，等等先，等等先啦。我由千一咧，而家跌翻落五百喎。哦，系啦。喂，咁啊，唔好理啦，争少少，即系你估睇个画面真系好多嘢睇咩？冇嘢睇噶嘛。快咗啊？咩快咗啲啊？你讲一半唔讲一半啊？点知快咗啲咩？哦、OK， 系咁嗱，最后一次 final tune 啊，唉，好烦啊。半秒啊。OK， 三、二、一，喂，咁咧呢个礼拜咧，真系竟然我已经好一段时间咧睇新闻冇咁唔激动啦，已经。因为好多嘢都估到啊，但我真系估唔到郑若骅咧，佢真系够胆咁样讲咯，佢老母啊真系。喂，佢我谂郑若骅咧都参考咗好多网台嗰啲 KOL 啦，嗰啲主持啦，可能听郁文啊、何志光啊咁嗰啲咧，即系以为咧大声同埋讲得快同埋咦咦爷爷咧，就觉得自己有道理，即系成个网台界都系咁噶嘛，即系都系赌舞咁样，啊黄毓民嗰啲即系嗰啲词锋咁锐利，个个都仰慕佢，咁啊不停咁样讲啲 slogan 式嘅四字词语啊、六字词语啊，即系一句一句三连音、三连音咁打出嚟咧，跟住只眼仲要咁样反一反咁拧走去，哇兴怒我啊，屌老尾啊！喂，即系你咁样讲完就觉得自己啱噶啦，喂，真系好嘢啊！我觉得而家官咧真系网台化，简直系。唔知道大家有冇感觉呢，系咪我突然间癫咗呢，病完之后见到个画面扑你个街。同埋呢佢画眼线画到好深色呢，摆明系即系上眼线淨系即系画到好有神咁样呢，根本有备而战，我觉得佢即系要霸气。 恶酷抄嘢一定拖慢，恶酷快咗啲抢歪虫好咗少少，小明坐火车差不多同步， 系、哎、好啦。 Ultra Max 数九十六，搞掂，可以接受。恒、 哦、 宏都系星慢，不过都算啦。抢歪虫星或只差少少。 哦 ，OK， 咁差少少就咁多少少咯。既然少少，多接近平时嗰个水平噶啦，而家好啦，唔试啦，啊得啊得啦。大金又系老卵土个傻嗨，你话系嘛？咁阿土虽然系一个傻嗨，不过佢都几有风度嘅，即系任人讲啊，即系好难得噶。网台嘅奇葩，简直系你谂下网台边个人可以任人讲，下次又继续讲啊？冇乜个，真系好少好。呢个唔系大金咩？冲！唔系咪即系大金咯？啊唔系、哦，哇系咪我误解咗呢、這个？哦系咪我呢、這个我认错咗好多次喎，因为咁。 唔记得大金嘅中文名添。我同埋呢排咧真系好大镬，唔知系年纪太大定咩咧，我狂唔记得咗人哋啲真名啊！我净系记得人哋个网名嘅，即系啲尤其是啲唔系识咗好多年嗰啲网友，尤其是系喺网上面识嗰啲，后来又合作过嗰啲朋友咧，因为尤其是嗰啲咩 Jerry 啊、Jeffy 啊、Jackie 啊、Jason 啊嗰啲咧，哇，特别唔记得嘅嗰啲。真系大镬！喂，大家有咩意见啊？对呢、這个即系呢、這个律政司嗰单嘢 ？Rebecca Lau， 嘿嘿。 Rebecca Lau 系咪我见过嗰个啊？早排系咪学院嗰个 Rebecca Lau 啊？定系哦，我知啊，定系食个韩烧噶嘛？系咪？哇 ，Rebecca 真系好多啊！咁啊，喂，仲有啲咩特別講呢？我除咗上次講個聖馬可小學之後呢，中學之後呢，之後發覺跟住我去拍嘅嘢呢，就唔係唱歌啦，就係、是、表演魔術咁樣囉。咁我覺得今年機場呢就即係幾特別嘅，就分開幾節嘅唔同嘅娛樂，即係嘅表演，咁有唱歌有跳舞，跟住咧就表演魔术咁样。咁虽然大家都冇感觉噶啦，呢啲嘢我都唔知做俾边个睇嘅。即系其实老实讲，我见到嗰啲人嘅冷淡咧，其实而家因为有咗互联网、有咗 YouTube 之后咧，嗰啲现场表演咧，真系做乜都唔得噶。即系你做啲即系。譬如啲魔術好普遍嗰啲就係換衫換得好快啦，變扎花出嚟啊，刀鋸美人啦、啊，又或者嗰啲捐落個盒度又唔見咗人，又唔知喺邊度出翻嚟啊，又或者一啲嚟去都係呢啲睇慣啊。原因就係咧有咗嗰、那個有叫咩黑人嗰個叫 David 咧 ，David。David Blaine 啊，嗰類之後咧，同埋另外一個大頂帽嗰個咧，又瞓喺度俾一車碌嗰個咧，即係而家好多呢啲咁嘅假嘅魔術咧。點解話假咧？咁魔術梗係假噶啦。咁但係 David Blaine 嗰啲咧，後來好多人都話佢原來係喺街嗰啲路人咧，全部都係做馬嘅。咁啊，嗰啲驚喜嗰啲咧，全部都係演員嚟嘅。咁其實即係就算我識咗 David Blaine 咧。我都系会中伏买嗰只眼镜，以为佢好声嘅，即系嗰啲演员嗰啲反应都系好真嘅咁样。咁咧，所以而家嗰啲咁嘅现场表演咧，唯一能够刺激到观众嘅环节咧，就系、是、表演完晒之后咧，就走个圣诞老人出嚟派嘢咧，有实质嘅实体嘅礼物咧，嗰啲人先疯狂，尤其是大陆人。即是目测啦，哇！佢哋疯狂到一个程度咧，我影咗一幅图翻嚟咧，真系劲啊！即系影咗一张类似 GIF 嗰啲动画循环嗰啲啦。因为而家苹果嘅相机可以搞 live picture 噶嘛，咁咧就即系清楚咁样睇到咧，有两条香港嘅四眼仔好斯文咁样攞礼物咧，系俾人拨开嘅手，有个人喺隔三尺以外咧，夹一夹高一嘢，即系好似啲动物抢食咁咧。即系全部都系俾后面嗰啲冇排队嗰啲人抢晒啲嘢，即系觉得香港人执输都即系有得执都执输个人嘅，真系惨啊！咁但系系咪美德咧？呢啲即系以礼待人咁，但系你对住一啲咁嘅游客咧，对住一啲即系经过文革洗礼嘅人咧，你真系唔够去争啊！即系我见到呢啲嘢我就惊啊！即系假若真系知爆嘅话。香港个政府又唔把关，又任由上面啲人落嚟一齐搵食嘅话咧，咁香港人点死法咧？你觉得？大家都冇嘢啦，当然而家你见到都知啦，即系而家个社会咁大镬咧，都仲选择唔含泪投票咁样呢啲咁嘅态度咧，咁咪揽住死咯，即系赢好紧要嘅，我都知道。昨天啊，索罗 B 咧，唔知大家知唔知边个索罗 B 啊？如果知道咧，真系好捻烦。饮咗少酒咧，成日 loop 住一个问题咧，成日问我 Gary Kwan 究竟系咪鬼啊？ 咁我同佢讲咗唔系鬼咧，咁咪真心唔想投票，唔想投俾泛民咁样，咁唔系代表系鬼噶嘛，系咪先？咁不停咁问咗个问题，问咗半个钟头。 Rebecca Lau, yes, 我 cool。香港法治进入人治表面化。白君龙， 喂 ，Hello， 白君龙，好耐冇见。唔系人治表面化，系人治普及化，就系、是、普及到去法庭噶啦。即系律政司已经诶偷一步啦，即系法庭都未判之前，咁俾佢判咗先啦。有时有啲嘢。 Rebecca Lau 想问家居二十一是你吗？ 冇错， 二分法好烦。 系、哦，琴日真系好笑，李永达都睇无线嘅，原来佢又问啊，把声系你嚟噶系嘛咁样？我系咁样，即系佢话啊，净系认得你把声嘅，未见过我真人嘅咁样。咁我谂有好多听开网台 app 嘅人都系一样嘅，因为有时咧我喺街度倾偈咧，俾人听到我把声咧，即刻嗬咁样嘅，有少少。 抢歪虫，我反而觉得丧 B 条鸡仔声系鬼咯。 咁下次问翻佢先。嗱，我觉得呢个都系个策略嚟嘅，即系不停咁话人系鬼嗰啲咧，会唔会自己系鬼咧？咁样。咁另外一个咧，我听琴日嗰啲饭局嗰啲人讲咧，又觉得刘世良咧就日日都讲鬼故，即系佢，即系佢，即系我话佢哋。话人哋系鬼，咁佢哋又觉得哇，我哋唔算劲啊，城寨仲劲啊，下下都讲鬼故啊，唔知系咪咧？我冇听。咁以前我感觉佢都系嘅，即系总之喐啲都系鬼啦。即系总之将个果推翻个因出嚟咁样。 诶，嗰时啊，你同阿刘世良都讲佢人劲啦。 系啊，咁我嗰阵时啊。 话你讲啦，佢讲得好开心咯，有一次。 系系。 即系阿杜文泽嗰单嘢，有个系咪高登定连登？ 连登啊。 系咯，话我探探长陪你已经讲得劲噶啦，嗰时咯。 咪就系话咯，所以我而家觉得可耻啊！即系再做呢啲嘢咧，即系你要。讲啲人哋听得好爽皮咧，即系其实唔难嘅，老实讲。咁但系你啊都戴住面具，你又冇查过，你又真系唔使负责任咁样，系好爽皮嘅。即系正如同啲人投白票一样啊，即系完全唔使负责任。即系总之嗰下嘢好爽啦，就或者大家又认同啦，咁咧就 O K 噶啦。咁但系系鬼唔系鬼，其实都几难证实嘅。即系如果啊要有证据。咁就拉得啦，有啲嘢即係梁振英有晒证据都唔使拉，即係都取消个调查嘅咁样，即係个社会而家就变成咁样啦。即係最紧要边个有权力，边个多人听咁样 OK 㗎啦，我觉得。即係最紧要追条数返嚟。 Rebecca Lau 想问家居二十 岁是你讲咗。啊，睇仲有样嘢想讲定。 抢歪虫，冇错。丧 B 哥白痴成捻入股，边个系鬼？好捻懒醒，恶酷。陶君衡先系个个系鬼，诚实要附和佢。 唔系啩？你真系有所不知啊！陶君衡就戇鸠啫，即系人哋讲咗个头，佢又讲埋个尾啫。好正嘅，有啲人做节目，你作为听众啊，知乜啦？真系。喂，咁咧就我想讲咩？讲睇戏啊！喂，我最近又睇，真系睇咗几套戏，超正。 彭宏，你似 V B 边个广告有你把声？等我留意一下。 留乜鬼嘢？依家 TVB 都唔好睇啦，唔系俾你睇嘅。咪系咯，同埋嗰啲咁嘅十九嘅时段。真系不值一提啊！真系 小明坐火车，傻仔索罗 B。 喂，咁咧就我睇过咩戏咧？睇过一套上次都同大家讲过嘅，嗰套破坏王啊，无敌破坏王。上次我同大家讲，我睇咗个第一集啦，跟住咧 第二集喺戏院睇咧，喂，原来你譬如今日睇完个第一集，听日就睇第二集咧，好正喎，真系，即系好似追剧咁啊！即系因为而家个节奏咧惯咗咧，好似睇剧咁啊！因为睇剧个古仔嘅篇幅比较多啲嘅，咁如果个故事好多枝节嘅，或者好多起承转合嘅，咁需要时间嘅，咁根本上嗰两套加埋咧，就即系等于睇一套长剧、短剧咁咯，咁所以好正喎！我就真系好担心啲细路仔咧入到去咧，一开始就讲翻上一集嗰啲 recap 翻少少上一集，其实真系如果你未睇过第一集，完全唔知佢讲乜嘅。咁我如果二型嗰啲戏啊，梗系冇所谓啦，因为二型嗰啲戏你唔知道，即系你唔系下专业到好似听无奇不有嗰啲听众咁去欣赏一套戏噶嘛。咁但系作为一套细路仔戏，啲剧情又咁鬼复杂咧，我觉得算复杂嘅。咁咧讲少剧透啦，即系第一套咧就系、是、即系第一集嘅破坏王咧，就系、是、讲一啲古董游戏机啊，即系当我系读紧中学小学嘅时候嗰啲游戏机，但系咧我哋系打惯日本嗰啲食鬼啊咁啲，嗰、那个 N 字头嗰个牌子叫咩啊？No。唔係街機啊，係咪叫係 Namco 嘅？我哋由 Namco 嘅 Space Invader 開始打噶嘛，咁佢就食鬼啊，跟住到世嘉又加入埋啊，咁得呢幾間廠嘅啫。咁咧，即係我哋打慣嗰啲街霸咁嗰啲細個，咁但係咧嗰套戲咧，我就唔 make sure 佢係咪嗰啲即係個。主角嗰个 game 咧就叫做唔知咩 Felix Fix 系嘛？ 咩 Fix It Felix 啊？我唔知系咪真的有个咁嘅 game 嘅，定系虚构出嚟嘅？咁啊整到真嘅一样啦。咁咧就对我哋嚟香港人嚟讲，我谂冇乜代入感嘅。咁胜在咧嗰套戏咧，佢又巨细无遗咁样嘅 game 点样玩啊？变成 high res 版啊，入到去唔窒格啊咁样。咁咧都你都知道做乜嘅，譬如有个推啲啤酒去截住个啤酒，又唔会大力得滞、细力得滞倒泻咗，即系嗰啲 game 咧喺个吧台度。咁佢一系列嘅一个世界咧，就系、是、当时美国流行嘅游戏机嘅世界嚟嘅。咁呢个成间机铺咧嘅 internet 咧，即系嗰阵时冇呢个概念啦，当然。但系咧嗰度卡通咧就系讲咗个机铺啊，等于个 internet。佢 internet 系靠咩做一个中枢嘅咧？个盒嘅咧，原来就系嗰个拖板啊，即系嗰个 multi plug 嗰个电掣。咁原来咧，即系佢讲个微观世界咧，嗰几个游戏机，即系游戏机中心里面几个游戏机咧，同时插住一个拖板电掣。咁咧嗰啲 character 咧就会透过嗰个拖板就可以 cross over 喺隔篱一部机嗰度嘅，即系个 concept 系咁样嘅，即系等于而家嘅内联网啦。咁咧。呢一集新嘅破壞王咧，佢就係講哇個老闆啊，終於咧即係上網啦，因為講緊2000年頭嘅應該係，咁咧就終於上網就插咗一個router 或者即係總之一插落去咧，佢哋見到哇呢、这個叫 WiFi 咁、哦、樣，咁咧佢哋成班大鄉里咧喺嗰個遊戲機度活咗廿幾年咧，咩都唔知道。咁咧 WiFi 都讀咗 WiFi 嘅咁樣咧，即係因為咩都唔識噶嘛，成世都係困住喺個盒嗰度。咁於是乎咧，就一般嗰啲遊戲機嘅 character 咧安分守己，都係喺翻裡面自己生活啦。咁啊，嗰個破壞王特別反叛噶嘛。咁於是乎咧，就有個需要咧，唔劇透啦，就要出去 internet 嘅世界出面去見識一下，或者做一個任務先至可以完成到個劇情嘅咁樣，咁啊非常好睇啦呢套，我覺得。咁咧，因為入到個 internet 嘅世界裏面咧，有好多已經你唔想又好，即係你中意好唔中意好咧，都出現咗好多天貓啊、微博啊嗰啲咩都有，即係大陸嘅都佔咗成三分啊，冇三分五分一到啦，即係同埋嗰 Twitter 啊、YouTube 啊嗰啲全部 YouTube 佢又好奇怪，佢又唔，但唔係好似唔似 sponsor 咁咯，即係因為佢個死對頭叫 BusTube 啊，唔知現實有冇咧？有冇人知有冇有個 Tube 叫 BusTube 咧？係 Disney 出嘅應該個股。咁咧有林林種種咁多耳熟能詳，我哋上咗廿年網嘅 嘅嘢見得曬啦。即係其實我講嚟講去咧，荷里活嘅動畫片咧，都係一班老嘢揸 fit 嘅，都係一班八十前六十後嘅人揸 fit 嘅。佢所有嘅人最熟嗰啲嘢咧，都係擺曬喺嗰度嘅，即係佢嘅記憶啦。可能為咗嗰、那個。為了那個marketing 啦，又可能因為你有翻咁上下資深同埋專業，先至可以入得到行做編劇啦，或者做動畫製作同埋做 art director 咁樣。所以咧喺美國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咧，就係、是、電影業裏面咧都係靠一班老嘢咧去為首，去影響翻下一代，下一代就調翻轉會 tribute 翻啲老嘢嘅。咁但係喺一個純粹互聯網後互聯網世界裏面咧，咁反而咧啲後生嗰啲咧就可以發明到啲新嘢，譬如 Facebook 啊、YouTube 啊呢類，即係不停咁一啲新嘅公司出現啦。咁變咗呢套戲，我覺得係即係橫跨曬幾個界別，就似乎係一個八十後嘅一個 parents 嘅一個教育電視咁咯，我覺得好似。即係教一啲老嘢點樣同啲後生去溝通，因為後生鍾意嘅嘢同老嘢鍾意嘅嘢好唔同嘅。咁我覺得即係好白嘅成套戲都。咁呢啲就係市場大啦，因為成個市場即係肯使錢嘅都係嗰個 range 已經掃曬出嚟。喂，點呀啦啦啦啦。咁呢監製呢就買咗一個呢個嘢呢，你唔好以為是很悶需要玩那些東西，好像日招那樣。但是這個呢是 Nana 的吸鼻器來的，即是吸鼻涕的。那呢好像呢昨晚試了，哇這麼多度的，試了他今天就好精神了，沒有鼻涕塞住，唞得多了氣，是的，表演吸鼻吸鼻。 我要 捉 住 他 先， 是的。你就講 你 那些。沒有，講到那套戲咯，即是我又不可以劇透太多。咁總之呢，即係我覺得真係睇得過嘅呢套戲。我覺得我同時嗰個禮拜我睇埋Bumblebee 啦。咁我覺得講娛樂性呢，即係 Bumblebee 比較略遜一籌囉，我覺得。咁我仲睇下邊套啊？ 仲有啊？ 冇啦。係囉，好似睇咗好多咁嘅，但係。咁我又翻炒返，因為昨晚瞓唔著。咁啊，翻炒翻半套A.V.P. 啦 ，A.V.P. 即系 Aliens versus Predator。咁但系而家睇翻就觉得好 Q 闷。得啦，有冇上嚟啊？有冇上嚟做 live 啊？上嚟，见下街坊。系咯。哎呀，娜娜望镜头啊！娜娜十九几岁啦，阴公咁快就咕咕咕，系啊，得啦，知你喺度啦。阿 Rachel 啊，任天堂系唔正確嘅。 宇文蜘蛛侠唔错喎， 系喎，正好睇。 鬼马神仙车变形版， 哦，即系Bumblebee 系咪？咁呢个蜘蛛侠真系确唔错，我上个礼拜都讲咗啦。我上个礼拜又讲得具体啲嘅，咁啊，但系我觉得如果即系论系，譬如同一个档期咧，呢三套我觉得最好睇咧，就真系蜘蛛侠。老实讲，好睇过破坏王添，我觉得。有啲驚喜喎、哦、，Hello Nana， 有人嗌你喎、哦、，Nana。 小明坐火車 ，Hello Nana 小姐。 不過 Nana 小姐聾咗啊，佢聽唔到你叫佢。Nana， 企起身，哇腳震震，我係唉好心散啊。喂呀，你唔好坐个 keypad 个咩啦，我喺咁啊，我头顶个 pad 咯，因为我手去边，佢又要顶我手，咩都整唔到咁样。 而家有几多人啊？五十个，我、哦、都有九十五，点解咁骑嚟嘅？喂，你唔使翻工嘅咩？我真系想知 道。海外嘅朋友可能有啲放圣诞假。 海外嘅朋友就翻工啊 ，Dominic 通常咧搭咗两句的就走噶咯。 有啲连续放成个几礼拜咁嘅。 系咩？ 公司系啊，放两个礼拜嘅。 喂，海外嘅朋友打个招呼嚟。喂，点解仲系嗰几个搭爹嘅？系咪其他其实开嚟谂住瞓下觉啊？有冇人听要翻工啊？仲有喂，同埋咧，我真系个精神唔系好集中，因为今日真系我都赶紧第啲嘢咧，咁啊，真系比较突然咗，因为平时咧我做 live 咧。话就话冇准备啫，但系我有个 flow 嘅，自己即系谂住讲咩嘅。咁但系咧，我呢几日咧，净系俾呢个郑若骅嗰单嘢咧，就 occupy 咗个情绪啦，已经。点我手掂唔到个 notepad 就已经，唉，好烦啊喂！佢喺咁怼个手喎。是啊， 小明坐火车，猫捻老氹 ，Action Man 数九十六，我在睇紧喵喵拉啦。语文、哦、黑寡妇冇想象中好，虽然人人赞抢歪虫，我天朝翻一点。 哦，翻一点都好啊。喂，阿春歪虫系咪啊？又唔系阿俊啦、啊？我识唔识你噶？本身真人，黑寡妇系咩嚟噶？边套戏啊？ 唔知啊。 你系嗰个 superhero 啊？ 系，但吓系有上到咁啊？近排唔知喎。 唔知啊。 唔系 Aquaman 嘅咩？系 Aquaman 有冇人睇啊？ 阿金英好劲喎，心得影评添喎，仲要系。 咩心得影评啊？ 有个心得，然之后影评。 咩心得啊？ 佢哋呢套戏嘅心得 咯。哦 ，OK。 专业。 系咯。大家有冇听下金英讲影评先？ 又嚟啦！ 啊？ 又嚟！喂，猫仔仔， 猫仔。The Stranger in Canada. Suitcase off to New Year. 系喎，你讲咁样。 A successful 2019抢歪虫，唔系大金啊！老探你唔识我噶。 嗯，我误会咗你几次啊，大金添 ，sorry。10 day off 啊 ，till after New Year， 系啦，多谢啊 ，wish you all a successful 2019。哇，嗱，只手骨都变形， 系啊， 唔怪软皮皮啦，受唔到力。 佢话佢好少行啊， 嗯， 阴功， 快帮我啜啦， 要坐埋你一齐， 喂啊， 哎呀，晏啲先整咯，佢而家得闲有去行。 嗯， 小明坐火车， 佢成日都重复左右左右。 待自己， 你讲听边个？听阿索罗 B。 金英啊。 哦 ，OK。但系阿监制中意听嘅，成日听到佢。 系啊，冇嘢做咪听咯，听晒冇嘢听。 我都觉得好难顶嘅，有时即系嗰啲自信唔知喺边度嚟，嗰啲感觉咧。 抢歪虫，我只系一个由 DBC 听你听到而家嘅听众。 喂，好啊，多谢你啊！哇，系我琴晚啊，听阿李永达讲咧，阿大班坚系移民，即系坚系翻加拿大唔翻嚟，即系佢话斩钉截铁咁样，但系唉，点会唔翻嚟啊？佢个人唔翻嚟，把声都翻嚟啊！系啊，啲老人都系要最新消息噶啦，都系要。同我最近个朋友话俾我听咧，佢话近来老萧个人变晒，好谦虚，成日都谂翻以前嗰啲嘢，思己过咁样。我屌边缘回望都听咧十年啦，可能未听边缘回望顶啦，真系。喂，我真系。 大家仲有咩？除咗嗰单新闻之外咧，仲有啲咩好值得讲嘅咧？其实有好多嘢想讲嘅，本来即系冲凉嗰阵时最多 idea。其实应该整个防水嘅八波咧喺个厕所度咧，即系每次冲凉嘅时候咧都写低会讲啲乜，因为冲凉嘅时候最多 idea 嘅，往往都系唔知道大家会好似我咁嘅咧。其实呢个礼拜都算多见闻噶，但只不过咧成日撞到人，好多时候都讲晒啲见闻出嚟，又好似冇咩想同大家讲咁啊，已经。系啦，咁啊，不如早啲瞓啦。系，睇下有冇人答到我咧？即系个点会个？第一，我唔知嗰个地方系咪。 咁咪冇再痛 我冇啦， 咁就唔使諗。 咁但係個訊息俾咗啲咩我呢？究竟無端痛五六下 真係唔知，咁有事 閃痛，我痛到彈你咗， 痛到好似啲橫隔膜嗰啲突然間黐， 我又唔痛呀，我從來冇試，即係好似俾啲酸嘢拿到個傷口嗰啲感覺囉，直頭我嘅感覺呢，咁我到裡面呢係爆花咁樣，即係分開五六個，即係好似一個粒星咁樣爆出嚟痛，唔使諗太多嘅。如果日日都咁樣痛嘅，你真係要去 check 下。嗯。喂，俾大家啲時間，睇下你有啲咩想講，提一提我，因為我實在個心神好散漫啊。因为我张相执到一半都未执，未执晒嗰扎相。 讲苹果电影，苹果 啊系， 苹果制作公司 唔系啊，苹果电影啊，直头。 苹果电影系2003年嘅嗰个广告。 而家咧？ 苹果广告制作公司嘅嘢。 即系而家新嗰个啊？ 系啊。 喂，大家有冇留意呢样嘢咧？琴日竟然问花生台啲人，冇人知道，知道有呢单嘢，但系冇人知道个底细。啊，其实我会问到人嘅，但我又唔记得问喎今日，因为我问嗰做电视业嗰啲人咧，我都知道，佢哋可能会知道。嗱、啊，即系是咁的，2013年嘅时候系咪啊？ 03 咁耐噶啦， 03年 嘅时候无端出咗一个叫做苹果电影咁样广告，咩都冇嘅，得个 voiceover 啫。同埋后面都啲爆花啊、烟花啊嗰啲嘅啫，即系类似贺年广告咁嘅，但系咩都冇讲嘅，冇联络地址嘅。但系咧，就十几年后咧，又回归翻咧，系苹果电影制作公司啊。 苹果广告。 苹果广告公司啊。 制作公司。 咁但系又冇冇联络电话啦。 冇啊 ，VO 都冇啊，今次。 同埋又得啲嗰啲 stock。嘅 video 啦， 唔係佢嗰個煙花係用翻2003年同一個咯，但係就 high res 咗，好似拉闊咗，即係變翻16:9 咯。哦，咁騎呢，有冇人知係咩事咧？嗱，咁我第一時間，係啊，都要好多錢嘅。嗱，我第一時間係諗咧，係有啲秘密組織咧 ，underground 類似黑社會，又或者一啲神秘嘅政治組織咧，係嚟吹雞嘅。即係個 signal 係得佢先睇得明，又好generic 嘅名啦，同埋一個畫面啦，就令到啲夢輪呢唔知發生咩事，又好似冇事發生咁啦。咁但係有心聽到個 keyword 咗去做嘢呢，嗰啲人呢就係時候開工喇喎，咁樣嗰個咁嘅玩法囉，我覺得。 搶歪蟲咁又係喎。大班條友咪又係諗鳩講挖走等班貨金，自己又再落次搭，咁咪千呼萬喚受萬人敬仰，好撚型咁咯。小明坐火車，我最近膊頭都無端端閃電息痛一下，幾日就一次，都驚緊，唔知係咪身體出問題。 真係太多因素啦，呢啲嘢，你膊頭係咪同一個膊頭啊？因为咧，原来闪电痛咧都好分好多种嘅。我前晚嗰个闪痛系好似食西柚遇着飞枝嗰种闪痛法咯，又或者 我有一次个补牙嗰个位咬，咬到硬嘢裂开咗。咁啱当时咧就喺泰国食紧啲酸辣嘅，点样酸辣嘅汁嘅猪颈肉定嗰类，哇闪痛到晕一晕嗰啲咧，咁啊类似系咁严重。哇！又系你，阿比比好黐线嘅，佢进化到咧，连个 mixer 嘅开关掣都可以删到。之前又啱飙咗上去咯， 冇删到啊！ 冇，夹住佢。佢咧嗰阵时净系删咗个 phantom power 啦，已经都好叻噶啦。嗰粒掣咧，真系三分一寸乘三分一寸咁细嘅啫嘛。佢就真哇，争啲又踩到，真系好准嗰啲脚。咁咧。表面连个开关都闩埋，琴日 小明坐火车，我最近膊头都无端端闪电式痛。 阿星康， 星康 Hector Rebecca Lau 梁地中宇文 Netflix Sandra Bullock 有套新恐怖剧 Bird Box。 Sandra Bullock 好耐冇见咯，自从Graffiti 之后 ，Graffiti 之后好耐冇见有新剧，惊喜恐怖剧啊！啊，剧真系唔好搞，大佬，哦戏嚟嘅。 宇文 Netflix Sandra Bullock 有套新恐怖剧 Bird Box， 小明坐火车，下次佢叻到自己开 live。 系、哦，其实我都见到呢、這个Bird Box 嘅宣传啊，但我唔敢睇啊。即系宁愿睇啲，即系如果系电影，我有兴趣睇嘅。喂，咁仲有啲咩？有人推介我睇一套叫做咩？Vietnam War 啊，唔知有冇人睇咧？通常嗰啲老嘢咧，譬如嗱，琴晚头先讲流长毛啊，咁佢哋咧，有人播，即系有点歌噶嘛，即系自己走埋个 YouTube 嗰度。揀歌就揀就得㗎啦嘛，即係琴日嗰個地方私鬥一樣。咁呢長毛就走去整嗰隻 Vincent 啦，咁就幾條一齊即係嗰啲點講啊，即係成班人呢都係八九十後嚟嘅，咁但係六十後呢得我哋五個人嗰度，咁但係呢我都未必會唱，即係識唱啲歌詞嘅，因为呢通常啲大学生先会抡埋歌词㗎嘛，咁我就即係好多歌词我就係识得个副歌㗎啫嘛。咁呢见到嗰几条友呢，即係总之倾到话题唔啱倾呢，尤其是长毛呢，咁就听下傻罗 B 喺度交up呢，佢都即係费晒时间同呢啲人讲咁样，因为自己就点歌呢，跟住佢就自己喺度唱囉，即係各有各嘅空间喺度自由发挥囉，几个人㗎，即係呢啲咁嘅饭局，同埋横跨三代老中青。不過最煞風景都係傻 B 啦，因為咧佢飲醉酒咧，任何話題都充滿性嘅。我懷疑佢細個嘅時候，即係有啲被侵犯啊，或者被壓抑都好嚴重啦。咁飲醉酒嘅時候咧，任何嘢都同性有關啦。有時候都比較邊個波大啲啊，咁佢比較嗰啲內容咧，又亦都唔開胃嘅，即係例如啊葉柳啊咁嗰啲咧，屌！不過呢嗰間冇事嘅居酒屋呢，比起我三年前呢啲嘢好食咗好多，唔知點解。可能同啲可能同啲錢有關，即係譬如你俾多啲佢，可能佢會買啲好啲嘅料啦。咁琴晚非常正，有時有個燒牛柳超正，好肥呀，因為我俾只咪咪大家见识下，见识过未啊？咪咪，我而家喺度狂叫嗰只，见识过啦咩？ 最开头嗰时应该有。 哦。 哎呀 ，baby 又嚟 ，baby 又嚟 ，baby 又啱出嚟。 呢只叫咪咪，好得意噶，呢个妇人嚟噶佢。生个仔嘅，但我都未见过，因为佢系中途插入嘅猫嚟。喂，咪咪，佢咧聋噶，咁咧就听唔到声啦。喂喂喂，你走都唔喐嘅啦，你大镬。咁但系咧佢自得其乐嘅， 呢排咧成日担咗一个玩具喺度咧，喺度自己就鸠叫咯，半夜叫到嘈到醒咗嘅。咁鸠叫一轮咧，咁佢又瞓翻觉噶啦。咁佢自己又冇乜点嘅，虽然佢聋嘅，但系佢都好开心噶，觉得佢。同埋咧，一抱起佢就饭，咩都唔喐噶。但系咧，你搵佢抱咧，佢会喺度避走噶。一抱起佢就放弃咗噶啦，几好笑。不过甩啲毛好劲嘅话，行到咧。咪咪，嗱 ，Chaco 咧又唔抵得啦，又想人哋理下佢，几得意 Chaco 入晒镜喎。咪咪咪咪咪咪， 哇， 咁 多毛。 系啊 ，Chaco 唔抵得啊，又喺度及下及下。咪咪，俾只老鼠仔玩啊。算啦，落地啦嘛，一日扔啦系嘛？ 搵走啊！ 勾住件衫啊，妖！佢冇剪指甲喎，咪咪，哎呀 ！Chaco 上嚟啊！都试过， Rebecca Lau Bird Box 睇咗，算认真制作。 哦，今晚 睇先。小明坐火车真系好重口味，咁比较直上客唔扭都食唔落嘢。 系啊。 小明坐火车，哇，好正喎、啊、！Jack Music MB 邓模式好大只、 嗯。 小明坐火车，咪咪你好乖，硬晒咁。小明坐火车，逆来顺受。小明坐火车，肥差妒忌。 喂，我去个厕所，整个鼻好辛苦。 恶酷，啲猫猫出晒镜。宇文讲下闭小喜茶咯。X D Thomas Sham Shampoo 小明， 咦呢、這个诶咩、Thomas Sham 咩 Sham Su Sham Shampoo 啊，深水埗啊，啊有另外一个深水埗啊，喂系。咁啊，閉笑都冇講啫，老千啫嘛，咁咪又喺度鳩吹賣機咯。但係佢幾勁嘅，咁後生可以做到呢啲咁嘅老千。咁啊，喜茶仲戇鳩，都唔知點解，即係我都傾過下呢單嘢嘅同朋友。根本喜茶係大陸嘢嚟噶嘛，咁即係證明咧，而家有一大班人咧，即係用對腳嚟話俾你聽咧，根本就唔抗拒大陸嘢咯，即係大陸嘅一啲名牌。都嚟香港開檔都排隊喎，大佬，即係你諗下，而家香港嘅問題嚴重到一個點咧，咁我哋冇眼睇㗎啦。咁新一代嗰啲又未領過大陸啲衰嘢，一出世見到啲嘢已經咁衰咯，咁佢咪唔會抗拒咯？因為老實講，深圳啊、廣州啊呢地方咧，其實個市容已經好過香港㗎啦，我覺得，即係佢哋嗰啲俾你見得嗰啲地方啊。即係因為佢係呢個建築師嘅樂園嚟噶嘛，全個中國都係，咁所以佢哋有啲新穎啲嘅建築啦，同埋唔使考慮好稠密人口嘅設計啦， 咁一定係靚啲嘅。老實講，你去珠海有間大學咧，喂，就靚到咧係 wallpaper 嗰啲雜誌咧都喺度取景嘅。甚至乎上海咧嗰度 Her 嗰度電影咧都喺嗰度拍嘅。即係大陸嗰啲建築物咧，真係無可否認已經超越咗香港好多噶啦。咁嗰啲後生仔，即係可能啲零零後嗰啲咧，根本一出世見到香港人同大陸人其實未一樣，即係只不過我哋經歷過嘅，我哋分辨到啫嘛。咁譬如我頭先話，搶禮物咁樣，你估淨係大陸人搶咩？咁香港人有啲都即係唔渣得去邊嘅，只不過咁啱俾我影到嗰兩個四眼仔有執書咁解啫。咁所以呢一代嗰啲佢中意大陸嘅名牌或者大陸嗰啲潮流啊，咁我覺得一啲都唔奇嘅，即係作為一啲老嘢又覺得眼冤啫。屌你咁嘅垃圾，即係我覺得個香港嘅負責人咧接受訪問，佢都幾有智慧嘅。咁佢俾人話佢啲喜茶嗰啲份量嗰、那個超糖同超油咁樣。係啊，咪超糖超油咯。咁佢好坦誠咁樣講，佢話嚟呢度幫襯啲人都唔係求健康嘅啫，咁樣。咁佢真係完全冇講錯喎、哦，即係你挑剔佢做乜啫？嗰啲人明知道毒都會飲噶啦，係咪？咁啊，勝在嗰下嘢有得打卡，好爽噶嘛！即係啲老嘢一樣啫嘛，即係可以投到白票或者可以制裁到民主黨就好爽噶嘛。咁冇分別嘅兩者都，咁啊人就梗有呢啲人噶啦，係咪？即係覺得成個人肉鐵三角，成個人肉金字塔底下嗰兩層係最多嗰啲人㗎喇。咁但係即係當你高少少第三層咁樣，你見到下面嗰兩層嗰啲，你邊度定得順啫？咁分分鐘，如果你即係覺得太辛苦嘅時候，自己跌埋落最低嗰層係最開心。咁點解會鐵三角變成最底嗰三角呢？因為大家都覺得抗拒唔到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好辛苦嘅時候，咁咪跌埋落去冇眼屎乾淨盲，咁咪一齊死囉，呢咪焦土囉。咁啊夾硬講都講到嘅。 Thomas Champ Shampoo 小明 Herrick 講下連鎖快餐唔供應飲管惡酷香港死得架啦。小明坐火車啲情侶排成個幾鐘，最低工資兩個人成 3.5 個鐘，買一送一都唔會抵啦，仲可能飲大元素添加化學嘢。 Aaron99 Richard Tung 喜茶請大量排隊黨，宇文認真福田係幾好行，起碼感覺冇旺角咁差。 Richard Tung 安九， 因為呢你返大陸呢，即係你食嘢食地底呀，即係地溝油，咁食出抗體你又唔會即刻死，咁冇所謂啫。香港你都冇地底油咩？有啲人覺得啊，咁甚至乎我睇嗰啲訪問呢，嗰啲即係果子嗰啲呢，嗰大陸嗰啲人啊，唔係 now 啊，佢話嘩，如果大陸啲嘢食有問題呀，咁大陸仲俾咁多人口啊，你諗係咪咁樣？仲要問返個記者，咁又好似有道理喎。咁另外你喺福田，即係譬如嗰啲建築違規咁樣扭咗鋼筋咁樣跌咗個人落個窿，跌咗個人，即係個人跌咗落個窿度咁樣死咗，咁話可能十萬個先死一個，咁又唔關自己事啦。咁例如無端端你件衫有把黃色遮咁樣俾人拉咗後咁揼呀，揼完之後仲要你阿媽贖返你呀咁樣，咁呢兩萬個都冇一個，又唔關自己事啦。咁同埋啲伙計又唔理學喎，你學佢又唔識聽喎，即係香港人返去消費最鍾意學啲伙計㗎嘛。因為伙計係撈鬆嚟㗎嘛，因為即係啲外省人又好恰㗎嘛。即係總之喺中國人嘅社會裏面呢，即係邊個使低錢呢就唔使尊重唔使低錢嘅人呢，越嚴重嘅地方呢，即係大家越消費得開心嘅。咁所以即係下一代見慣呢啲咁嘅情況呢，咁咪點會唔返大陸消費呀，係咪？咁當然香港嗰啲夥計呢，即係我都留意咗一啲夥計好耐呀，即係其實最冇禮貌嗰啲夥計呢，即係可能係香港人，即係大陸嗰啲夥計可能未必冇禮貌得過香港，但係嗰啲人冇禮貌唔係代表佢唔體貼同埋 唔识得尊重客人想要啲乜。我觉得呢样嘢啱啱相反嘅，香港嘅伙计即系陀地咧，即系可能嗰啲粗声粗气比较多啲，因为你了解佢啲话啊嘛，即系佢能够表达到佢嗰个工作好繁忙，同埋嗰个不受尊重，又或者个工作压力，就喺佢把声嗰度听到嘅。但系问题佢哋嗰种责任感咧，同埋佢聆听顾客要啲乜，同埋佢哋嗰个尊重你嘅特别嘅要求咧，我系觉得大陆嘅伙计咧，即系大陆嘅伙计喺香港咧，简直拍马都追唔上嘅呢样嘢。即系我唔系话赞香港嘅伙计，而弹大陆啲伙计，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我日日都出街食，即系我经历过无数咁多次咧，淡仔嗰啲阿婶咧最混吉嘅，即系你讲完佢又唔知道你做乜嘅，因为淡仔咧清一色就连店长都系请大陆人嘅。咁可能有啲陀地茶餐厅啦，可能一个陀地带几个大陆人啦。咁佢举个例啊，因为我呢啲麻烦嘅客咧，即系成日都话又要走呢样走嗰样，又唔要面又唔要剩咧。你去小雨点咧，嗰啲伙计系粗声粗气同埋冇乜礼貌嘅。但系咧，唔系小雨点，小雨天啊。但系咧，我食过即系好多次啊，无数咁多次啦，起码200次啊。咁但系佢一次都未试过错单嘅，即系觉得呢个系真系错单率最低嘅一个餐厅。即系我哋又话唔要面啦，又话米线又要走辣，又仲要走咩话？走酸啊咁样咧。喂，90几样麻烦，冻奶茶又要走甜啊咁样。喂，我叫次次都系咁叫啊，豪仔饭唔要豪仔，我试过。唔系，sorry， 豪仔饭唔要。豪仔粥唔要饭我都试过，咁但系完全系唔会错噶，多一句都唔会问你，系啦，佢多一句都唔会问嘅。总之你落咩 order 咧，佢就照落，冇错过一次都。试过食咗人哋嗰碟嗰碗就试过，因为啲台号可能乱啦，搭台嗰啲。咁我觉得呢个就系最大嘅分别咯，即系点解小雨点请都要请啲，小雨天点解请都要请啲？嚟香港一段时间嘅人呢，我唔知道老板有啲咩執着啦。咁所以呢个就係嗰个分别啦。咁当然有啲人话唔係个个係咁嘅，咁样屌，我觉得讲呢啲係最嘥电嘅真係。咁德军啊，咁唔係个个纳税党啦，有啲人有啲好憎纳税党嘅德军㗎。咁不如你咁讲啦，咁唔通我觉得德军都係好人嘅咁样咩，即係好奇㗎嘛。 Leo Max喜茶现象，是不是排队 show 咋？睇多一排先是否真系受欢迎？小明坐火车，多人口都多病当癌症。小明坐火车，顶豪仔饭唔要豪仔，笑死我！ 嗰啲喜茶嗰啲咧，即系你最戇鳩就系咧，就算系排队 show 咧，我唔信你请到咁多人排队咯，顶都咪请20个。30个咧，咁但系嗰啲咁嘅戇鳩仔真系真人嚟噶嘛？即系跟住去买嗰啲，咁所以头嗰阵人哋做咗 show， 你之后嗰啲人照跟，咁咪即系赢咗噶啦已经。即系虽然佢冇得赚啦，佢话请咁多人排队，咁但系赢咗个势。你睇下无端端有人点提都要点个喜茶，即系几无聊先得嘅。谂下嗱，又中一伏啦，系咪？其实有乜好讲啊？呢啲咁嘅戇鳩嘅喜茶。喂，有冇人买咗 DJI 嘅Osmo 嘅 Pocket 啊？我想买都冇货啊，阴公！嗰部嘢真系买得过。 啊 ，Max Low 已经买咗。 我就系睇佢出招，Max Low 买啫。真系好似咩都冇咩好讲咁啊！真系听执噶都系新闻，我真系冇睇，完全冇睇。有咩新闻可以话俾我知咧？大家地震啦，系咪海啸啊？早几日印尼 我同埋菲律宾嗰单嘢喎。 菲律宾边单？ 唔系话嗰几个香港人俾人老屈，话藏毒 咯。唔系判咗啦咩？ 上诉，因为揭发咗攞啲带出嚟睇， 係有一個係即係佢掟佢個行李嗰啲嘢出嚟係冇白粉，但係有另外一個一條片就係之後唔記得咗係咩情況， 即係唔係連住落嘅， 係啊，就有一包白粉。 哦，咁老屈啦，咁嗰陣時聽阿花家姐講都係咁啦。邓龙威点咧？点解冇人提佢嘅？ 点解系继续踎紧咧？ 屌，真系仆街！ Ultraman 数九十六，明天到，谂住攞去拍多数。New Max 冇啊 ，Wait Jenny，Hello from Jenny Wu。 喂 ，Hello。 讲服务日本真系冇得输，前排去日本睇中咗两个款，要佢输一个款，佢攞够两个款俾我。 嗯，所以日本人好压抑噶，即系对于大陆客，佢都能够做到咁样咧。咁所以香港人咁中意去日本咯，但系翻到嚟又即系其实香港人好鬼精嘅，又唔肯付出嘅，即系我相信好多做服务性行业嘅人。都喜歡去日本啩，咁但係去日本咧又學唔到人哋嗰啲精神啦，兼夾仲要做一啲飾演一個衰客去凌辱下人啦，可能會即係都聽過好多做飲食業嗰啲人咧，去到一齊去食飯咧，佢都要用盡佢嘅常識咧，即係對飲食業嘅常識咧，就走去 show 俾我哋啲唔係做飲食業嘅朋友睇咧。即係唔好俾佢呃啊，唔好咁樣，唔好咁樣叫啊，睇單啊，各樣，即係好緊張嘅咁樣。唉，咁唔互信，食餐飯都唔安樂啊！真係。啊，係啊，想講閃靈嘅冇錯。 宇文講服務日本真係冇得輸。小明坐火車。六十几假殉情真谋杀，宇文，我只买鞋 ，Cheap Way in Puma， are small pocket， 啲网友话有时追唔到招咯 ，Kindly， hi hi all， 恶 cool， 闪灵入唔到境 ，No Max DJ， 八哥见我会等第二代先考虑买， 而家咪第二代咯，第一代就系 Osmo 啊嘛，我有买啊，第二代 pocket 啊，你谂唔谂？咁实。不停咁等啊！第二代 Pocket， 第三代有第啲嘢噶咯，唔似你 Max 咩六十几假殉情真谋杀啊？哦，嗰单嘢你讲紧，即系一齐出去，即系妖凤啊！你知唔知妖凤嗰单嘢啊？监制啊？点啊？真谋杀喎，原来。咁佢殺個佬做咩咧？咩動機咧？ 啲有咩婚外情嗰啲麻煩嘢。 我知道，咁但係佢殺個佬，佢自己都冇噶咩都。 佢諗住一齊死啊嘛。 咁即係唔係謀殺啦？ 佢特餵藥俾嗰個男人。 我知道自己都有自殺噶。 但佢救翻啊嘛。 咁如果救翻唔當係謀殺噶喎、哦？唔知道啊，真係。咁我最奇怪就帶埋西瓜刀定唔知道？带埋把咩刀去啊？牛肉刀啊？ 唔知唔记唔到，系有一啲利器咯。 我觉得咧，即系情，即系殉情自杀咧，最浪漫就系食药烧炭噶啦。带埋把刀去真系算，即系影响晒个气氛，我觉得。 咁佢冇用到把刀啊？ 我知咁带定去做乜啫？我觉得有啲疑点咯呢一下，边度有人殉情自杀带埋把牛肉刀啊，大佬？我觉得唔 make sense 咯，呢度呢下嘢。阿宇文，你只买鞋咩啊？哦，你话我透明啦，你话试咗两款，应该我估到你买鞋，我唔知点解你虽然冇写。阿 Chiwi Inokuma 即系阿 Jimmy 啦，追唔到招咁唔系 focus free 嘅咩？呢架机有 focus 噶，原来咁追唔到招好正常嘅，人哋点知你想对边个招啫？即系认面口嗰啲就应该稳阵嘅，咁认啲移动物未必认到的。我从来都唔信 autofocus 嘅，迟啲唔敢包啊。咁但系最惨 Osmo Pocket 咧，好似冇得 manual focus 噶嘛，有都唔方便啦。 因為佢曾經出過一個Osmo 嗰個 stabilizer 咧，即係新嗰、那個嗰、那個叫咩啊 ？Roland 啊，佢有個 function 係可以manual focus 嘅，咁但係呢個好明顯冇啦，因為咁細粒嘢好似都好難做到。閃靈入唔到境咧，我真係覺得可恥可笑。個理由咧就係話。因为本地都有呢个人才，所以唔俾入境、哦。咁但系边个定义嗰个人才系咪香港有嘅先？咁我指出有一个即系闪灵啊林创作嗰、那个佢嘅才能，佢嘅才华香港人一定冇啦。因为香港边有搞革命嘅才能啫，即系冇搞革命嘅专才。咁佢就係一個搞革命嘅專才嚟㗎嘛，即係如果你用呢個理由係咪好戇鳩先？邊度有一隊香港樂隊咁有智慧、咁有呢個政治能量啫？真係冇啊嘛，大佬！咁所以拎啲理由出嚟都戇撚鳩嘅，真係。聽講佢要嚟防止法輪功喺美國請啲法輪功嚟表演咁樣，即係唉，我以為佢創意啦。点原来都系十年前嘅创意嚟嘅，真系不知所谓。 宇文，香港服务差有部分原因系工作条件同环境差。 梗系啦。 Leo Max 个女人都吞五十几粒棉药喎。 系咯。 小明坐火车，个男人死早一日，个女人可能整死咗个男人。想唔掂扮心情 ，Richard 曾以落案控谋杀恶仆，个脑唔想死，女人单方面想心情。 哦、 小明坐火车，迟啲我哋可能连出境都有理由唔俾。H Chan 镜头高咗，个咪遮住脸， 睇唔到咪睇唔到咯。我因为专登遮住我个口咧，咁你哋唔会 complain。唔对嘴型啊嘛，系咪妙计先呢啲？我专登嘅。H Chan 啊，我哋系咪我 H 仔啊？应该唔系啦，才不会听呢啲 H 仔。哇，个鼻都系持续好痕啊，点算啊？喂，咁嗰单嘢有冇解释到嗰、那个嗰、那个牛肉刀系点咩玩法先？喂，我有啲眼瞓啊！真系，而家几多点啊？而家点半？都过唔到一百人噶啦，都系唔好奢望啦，因为真系实在太夜啦。平时我讲都讲到点几到啦。我几点开始嘅？好似十二点几啊？系嘛？系咪十二点几开始啊？睇下先，睇下时间先。哇，好痕啊！屌，两点二啦，而家两点零二分咯。 小明坐火车两点、哦，小明坐火车，你响边？平衡时空，向黄两点啦。 喂，其实咧呢两日咧真系个人好抽离啊，唔知点解。因为上个礼拜差唔多成个礼拜都好早起身，咁但系应该咬得直嘅，咁但系咧。又見冇咩做啊，再瞓多陣咁啊，變咗又夜翻。咁但係咧，就改變嘅地方咧，就係因為我連續幾日都早瞓，雖然好晏起身，咁但係而家都開始有少眼瞓。平時兩點鐘已經好，都仲係好精神噶嘛。咁所以咧，我都唔打算今晚執埋啲相噶啦，都係聽日先執噶啦。咁咯，咪咪，不過聽唔到我講啊。喂，一陣玩下絕鼻涕先。喂，表唔表演絕鼻涕啊？咦，出咗去喎！ 好，我睇下仲有啲咩我想讲嘅先。因为闪灵系我其中一个想讲啦。有冇人记得咧？闪灵嗰个 base 妹咧叫咩名啊 ？Dorothy 定系 Doris 好似叫做啊？有冇人识佢啊？同埋有冇人喺香港听过闪灵啊？閃靈是近年呢那個 base 妹才好像多嘢睇啲，以前好像穿得很密實同埋畫花塊面定唔知點，好討厭㗎，以前覺得佢哋啲造型。咁但後來竟然翻身喎，可以。因為閃靈起碼聽咗十幾年嘅呢個 band 嘅名字。有冇人去大館睇一棵大聖誕樹呀？我叫 Doris 啊，冇錯。喂，鄧武飾，你聽日使翻工咧？我想問下你，哇，係喎，同埋咧有個朋友啱啱移咗民咧，真係佢都醒目啦，因為香港都唔知點算啊，即係喺香港。尤其是有下一代呢，我想這裡入得來狗吹的朋友呢，就應該都一是就仔女都大了，一是就不會生的，我估計啊。有沒有人還是有些小朋友是十歲留下的呢？我想知道，即是你有沒有為他想過，哇，怎麼辦呢？即是香港的價值這麼扭曲呢，即是怎麼教仔呢？即是有些東西明明證據確鑿都選擇性去執法，咁啊，即係近來啲報紙啊，成日翻舊帳啦，曾蔭權啦，許仕仁啦，嗰啲即係同埋啊梁錦松啊，咁嗰啲個法律意見係咩一回事呢？今次呢個律政司完全唔使諮詢法律意見，又咩一回事呢？咁樣即係如果細路仔都關心時事咧，真係好撚大鑊。即係你點樣解釋俾佢聽呢？係咪直接解釋俾佢聽話？因為而家轉了政權呢，因為上面的政權呢就是仆街，即是不依法針對人咁樣，即是一個人咁樣長大呢，咁唔怪之呢一代嘅人越來越似大陸人啦，即是連喜茶都係幫襯咁樣。以前啊 Nana 呢，如果你整啲有機器聲嘅，無論磨指甲機啦，因為我前買個磨指甲機俾佢磨嘅，即係諗住唔使下剪曬指甲咁樣，佢一開機咧，走夾唔唞，即刻癲咗。譬如你捉住佢想磨嘅指甲咧，佢即刻癲曬嘅，因為前隻耳仔好靚嘅。但係今日咧拎個絕臂機嚟懟佢咧，好順攤喎，竟然。同埋而家咧好多嘢都好順攤，因為佢又冇乜反抗力啊，啲手腳冇曬力啊。哇，係喎！我而家即係終於，我仲爭機場嗰啲 video footage 全未剪啦，同埋爭咁啲人情嘅債啦，即係執相啦，同埋幫人剪多條片未做之外咧，嚟緊似乎可能得閒啲。咁咧，我真係嗰啲產品嘅 review 咧，真係終於有時間剪啦。咁啊，希望剪到啦，因為我唔打算開劇咯，我起碼還翻一兩條片，我先會再睇劇。因為完全不是路，同埋有人介紹有套港產的 Netflix 的新的鬼片，咁我試咗睇咩《陽關路》咧，哇！十五分鐘都頂唔順啊！即係陳腔濫調，雖然啲畫面拍得幾靚，但係完全冇一個動機走去睇咯。即係又係嗰啲哇！突然間感受到個鬼，即係總之同一個時間，但係唔同地點都感受到啲嘢。飆汗打冷震暈咗呢啲咧，哇！屌陳腔濫調到咧，即係淨係個 opening 同埋第一集都咁樣嘅時候，點頂落去啊？我睇咗十五分鐘，我睇唔到，唔知大家有冇睇嗰套嘢咧？咁聽講嗰套嘢咧，就係因為 ViuTV 咧覺得佢個太血腥啊，定係唔知過咗個過唔到 sensor， 所以咧就賣俾 Netflix 喎，呢個理由都幾好喎，好似嚇。咁聽落以為好勁啦，點解中咗伏？咁啊，太武段嘅，我睇咗十五分鐘就，我諗就真係。 樂譜，香港感時勢邊感生？ 所以我咪就係問咯，即係嗱，譬如我知道小明、乘客已經長大成人啦嘛，咁啊，亦都知道有另外一啲朋友比較senior 啲嘅。啲仔女大曬啦，咁但係我唔知道，真係唔知點算啦，真係。即係如果啲細路仔仲係好細嘅時候，即係你見到大陸嗰啲人點樣長大、點樣成長咧，佢真係唯有接受咗呢個現實，到自己有權利、有權力嘅時候，照做翻呢啲嘢。到爭取自己利益嘅時候，一定係唔會用翻個正路嘅方法去爭取。咁我哋香港人咪變咗大陸人一樣咯。咁你唔生？又俾啲大陸人橋排曬香港嘅下一代嘅勞力咁樣，即係點都死啊！即係諗極都唔通啊！即係唯有係走嘅，真係。咁走咗之後，咁你嗰隻你先識走咩？大陸人都識走噶嘛？咁當大陸人充斥咗當地嘅埠，即係例如今時今日嘅台北啦，例如今時今日嘅温哥華啦，咁啊都好冇癮嘅。即係講嚟講去最尾都係劣幣驅逐良幣，即係陳腔濫調啊！真係。 沙林王偷嘢唔系 feel， 俾钱卡系马拉公司俾钱卡。 我知道啊，但系佢话 view 唔收嘛，咁所以俾 Netflix 咯咁样。 小明坐火车好悲哀。 咦，阿山唔讲呢个话题，你又唔出声喎、啊？之前。 Shan， 我有两个小朋友，6岁同2岁。 哇！真系祝你好运啊！咁你点样认即系、就是、对住一啲咁嘅现况咧？你点样同佢解释点解会有啲嘢咁扭曲咧？同一件事，同一个制度，但系点解有两个唔同嘅结果咧？一个有被告但系冇原告嘅可以入系变成贪污要坐监嘅曾荫权咧？一个有原告有一个有。行贿一个有受贿，咁但系点解冇成单案突然间消失咗咧？即系仲即系嗰啲理由咧，仲系有利益关系同埋冇。喂，但系你仲系做紧特首嘅时候，你又收咗5000万，点解咩叫冇利益关系咧？而 UGL 底下有啲子公司系同一间公司嘅子公司，又有份投香港政府嘅标。咁呢啲叫點樣叫冇關係呢？咁你點解釋俾人聽呢？即係問題而家就係啲臭官就係當你傻嘅，即係直頭同大陸一樣，因為你冇權啊嘛，佢知道你唔係傻㗎，佢激到你彈下彈下，佢好爽㗎喎，真係。咁最好笑就係呢，睇啲 forum 裡面嘅留言呢，即係譬如因為有啲蘋果新聞啊、Now 啊、Cable 都有 ，Facebook 都有啲留言㗎嘛。咁我見到有個留言咧，佢就係話，即係我哋香港人真係要出嚟做啲嘢啦，唔好靠旨意嗰啲泛民去幫你走啊咁樣。咁跟住我問佢有咩好建議啊咁樣，兩日都唔覆咯。喂，屌你講嚟做乜啫咁樣？即係你有資格做網台啦，如果係咁樣，即係具體少少，你唔靠。你唔靠政黨幫你手，你自己點幫手呢？係完全係冇具體嘅方案，即係所以我唔夠膽講呢啲咁撚勁嘅嘢咯。而家後生嗰陣我係會講下嘅，尤其是做緊網台嘅時候咧，講到好撚勁都得嘅，即係好無奈啊！真係你連少少你自己付出行出一步你都唔撚做。 Shan， 我住加拿大，樂譜、 okay。 黃秋生有一套外語劇叫《物路追兇》，睇咗一集，講香港。 Max， 而家香港的情況係我哋啲代人先有感受，新世代有感覺嗎？會理你嗎？沙林王，我有生仔嗰啲朋友都唔睇新聞，不聞不問都唔知幾自在。 即係我頭先講緊嗰啲金字塔咯，即係最底下嗰層低端嘅。中流砥柱嚟噶嘛，咁你自己跌埋落去啊，咁咪梗系舒服啦。 即係你翻到大陸唔驚踩氹，唔驚俾人拉，唔驚俾人點錯相，唔驚俾人砌生豬肉，唔驚俾人即係唔驚食錯嘢，唔驚俾人呃錢，咁咪得咯。即係當你嘅抗體越勁嘅時候，你越唔驚呢啲嘢咯。咁我係衰就衰在咧，即係俾英國人統治過咧，即係冇曬啲抗體咁解啫。因為中國人幾爛幾賤都有噶嘛，因為生長喺咁嘅社會裏面，經過埋文革之後，即係簡直係，我覺得啲人話上帝造人咧，即係等於係外星人將啲物種擺落個地球嗰度實驗咧，我覺得真係冇講錯。即係你作為中國人咧，已經係實驗品嚟噶啦。即係人嘅醜惡同埋人嘅卑劣咧，就透過一個社會嗰種互相競爭、冇制度底下、冇宗教、冇即係冇一個好嘅制度啦。即係係俾你一個著住衣冠嘅一個森林裡面生活。咁出到嚟嗰啲品種真係好強嘅，例如搶禮物又好強啦，搶奶粉又好強啦。跳大媽舞都好強嘅，即係完全當一個物種唔撚你側邊嘅所有物件同埋人類嘅感受咧，你係根本上宇宙最強嘅真係。咁所以，唉，咁點啊真係。 樂譜遊行都無人出來啦。 遊行都係其中一種表態啫，咁但態都唔表嘅時候。咁所以咪聽死咯。咁我覺得即係嗰啲焦土嗰啲人呢就刑慣嘅啫，咁唔係話咩都做嚟都冇用就等於要焦土㗎嘛，係咪？咁即係而家個即係個阿喬文都已經降到個水平低到呢，即係你連發聲都係一種態度，即係去到態度層面就只可以，但可惜就係連保持到個態度都是好似好奢侈咁咯，我覺得而家即係近代嘅人好可悲啊！阿山，你住加拿大，你就梗係爽皮啦。即係如果你個仔要同埋啲大陸人一齊讀書嘅，而嗰大陸人咧，佢老豆老母出嚟唱緊紅歌嘅，咁都幾大影響嘅其實。不過有啲生性嘅大陸人咧，所以好投入咁做加拿大人咧。都唔係冇嘅，即係大少啲啫。尤其是今時今日就更加難嘅，因為你個圈子，當你淨係識講嗰種話，嗰種人嘅圈子，你特立獨行咧，都係一個罪嚟嘅，好撚大鑊嘅，衰過醬缸啊！而家 樂譜遊行都無人出來啦，樂譜不聞不問罵追自己，都出事無人可憐， 冇人可憐都慣啦。即係因為你覺得有啲後盾咧，係比你更加衰啊嘛！即係維權律師啦、大陸嘅藝術家啦、退伍軍人啦，即係總之你特立獨行，你有自己嘅諗法，你都死得㗎。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嗰啲動物咧，喺動物界裏面咧，你見到嗰啲有啲高端嘅動物係俾人做食物链嘅一部分，你见到啲鹿咧，俾人追住揿住嚟咬咧，咬断条颈咧，佢冇表情嘅，即系因为个鹿系本身系冇表情噶嘛。咁我觉得人都变成嗰啲鹿咁样冇表情咧，即系俾人咬唔好彩咯。即系觉得点解会天生某啲动物系冇表情嘅咁解？因为佢有啲嘢佢唔系好识表达，甚至乎佢唔系好需要表达。因为认了命啊，就佢嘅 DNA 进化嘅时候，就唔进化去个面表情嗰度咯，或者个脑细啲咯，个脑越细，佢咪觉得俾只狮子吞咗都唔系好辛苦啫，因为唔系好惊咯。又或者好似另外一种生物咁样，好似啲羊咁样，你吓一吓佢成只硬咗冇咗感觉，咁咪任人食咯。即系其实生命或者生物就系咁样演化嘅，即系佢改变唔到佢俾人食嘅命运咧。佢去諗啲計仔咧，令到自己冇咁痛苦啊！即係其實人都一樣啫嘛。即係阿蘇倫頭先講緊啲人不聞不問啊，又啱食埋咗自己啊，咪即係同嗰啲羊同埋啲鹿去進化一樣咯。即係嗰啲狗啊、貓啊，你見佢冇人咁蛇龜啊，你踩親佢， 佢嗌完痛之后佢唔会夹下，因为佢神经线佢分布同人好唔同嘅原因就系、是、佢前未俾人养嘅时候，佢喺旷野周围跑、周围咬嘢食、周围同人打交咁样，哇，喐啲都断手唔行得，喐啲都蛇龟咁样要唞嘅话，咁佢点样繁衍下一代啫？即系而家你见到大陆人咧，就好似啲野生动物一样咧，佢哋嗰个抗体强到咧。即系呢个世界只有自己嘅啫，唔使隔篱嗰啲动物唔关我事嘅，老豆老母都唔关事嘅。即系发情嘅时候可以屌老母嘅咁样，即系狗系咁噶嘛。即系大陆人，你话距离呢啲生物生态仲有几远呢？咁我真系唔敢讲。即系香港人已经渐渐步入咗俾人咬住条颈都冇表情嘅动物噶啦，已经。咁所以，唉，次次讲到尾都可悲。咁啊，唔讲咩唔通系咪先？咁你见到都要出下声，抒发下，咁样保持翻个精神状态，唔会咁容易抑郁啊，冇咁容易弯咁样咯。即系讲呢啲唔系同大家发泄嘅，我系同自己发泄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有咩谂唔开，咪思考多啲，个世界都系咁样运行嘅，都系咁样变化嘅。即系你有。熱情得嚟，你都要需要知道個世界唔係圍住人類而轉嘅，因為人類真係太渺小，同埋人類成日諗多咗，為咗自己。咁但係其實成個宇宙、成個大自然生態先至係一個掌管我哋嘅咯。咁所以講到呢一方面，即係有時你話滑雅呢啲人唔係滑雅嘅，即係用另一個角度諗下，究竟我哋。香港人咪好撚巴閉咧，係咪等死咧？係咪你要順應佢而生存，即係寧願為咗生存而順應佢攞翻回鄉證咧？咁我就唔會咯，老實講。咁所以，唉，算吧啦，因為有中共世界冇一處落土啊，呢個係梗噶啦。Max Low 講得啱，咁所以滅共先搞到地球嘅，即係呢個我都係至到而家都冇動搖到。喂，咁啊，时间都几夜噶啦，因为其实我开始抹鸡啊，对眼，因为我都几眼瞓啊，咁啊早啲瞓，咁啊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呢个 Detective 嘅 IG， 快啲 follow， 上面呢个快啲 subscribe， 下面呢个 Facebook 嘅 link 快啲 like page， 咁啊得闲就 super chat 下或者。啊，支持一下咁样咯。Maslow 想讲咩？突然间唔讲啊，等你讲埋先完啦，好嘛？突然间弹弓手，我见到你。咁啊，唔等啦，真系坚眼瞓啊！喂，好啦，咁啊，希望下个礼拜唔会咁乌龙啦。咁啊。再次同大家即係 sorry 啦，即係有啲聽 archive 嗰啲根本就唔知道我 live 過係咪？咁啊 sorry， 因為真係太忙唔記得咗。好，讀埋阿 Dicky 就走啦。 Dicky， 而家睇新聞見到律政司同地鐵嗰啲偷工減料嘢真係得啖笑。 得啖笑，唔好啊！你要有感覺啊，隨時 ready。知爆或者香港政府有咩变化啦，即係做唔到啲咩大嘢㗎啦，相信正面啲啦。 Happy New Year's Ultramank 數96 Happy New Year guys， 喂 OK 再见 Bye。 你听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係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